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神医看病不用药，一眼看见就知道，大王实在太执拗，是讳疾医生，真不妙。列位看官，话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叫各霸一方，各路诸侯王是脾气秉性各不相同，有圣君明主，也有那个昏聩无能的笨蛋。身体是一，地位、权力、金钱、幸福都是后面的零，没了这个一了，后面多少个零都于事无补。可是有的人就是那么样的固执，对身体呀太不重视。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蔡国的君主叫蔡桓公，他有幸和大名医扁鹊生在同一个时代，可是呢没落下好身体，却落下一个大笑话。怎么回事？咱们呢先去蔡国看一看。说此时神医扁鹊刚给皇宫的娘娘看完病，趁扁鹊来宫里给皇后治病的机会，这位蔡桓公亲切召见了他。大殿之上，桓公看了扁鹊许久。 哎呀，这不是扁鹊大人吗？ 大王，微臣觐见大王。 哎呀，真是好扁的一个雀呀。 大王，我有一事不明，特向您请教。 啊，先生有一事不明，特向我请教，请讲当面呀。 我跟你逗了吗？ 这当大夫的怎么说话呢？这 那你也不能说我后扁的一个雀呀。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比较扁，你知道吗？我以为你扁鹊。 我这扁，这是生理缺陷， 不可侮辱。 我知道，对对对对对，我知道。 这个扁大夫 啊。 什么别扭是吧？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呀？ 啊，阙大夫，扁鹊大夫， 那就说吧。 哎，我问您个事儿啊，我那媳妇儿病情怎么样了？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本王喜从何来呀？ 哎呦喂，你的媳妇儿不是你，你老婆是不是？ 你得叫娘， 娘娘， 对， 娘娘娘她有喜了。 哎呀，他掉河里了！ 不是， 哎呦，这救娘娘！ 不是，不是， 哎呀！ 不是， 不是洗了吗？ 不是那意思。 那怎么洗？ 有喜事儿啦！ 哦，他妈妈死了， 这是喜事儿吗？他有胃口吃饭了。 哎呦，可不能让他那么有胃口啊！我们全国的豆汁都供不上他一人。 好事儿，好事儿， 什么好事儿啊？ 嗯，还有胃口吃饭呢，这是、嗯、哎，嘴壮这样呢。这身体就不得病了。 他怎么就嘴壮了呢？ 就是身体健康啊，没有疾病亲身呐、啊。你要有疾病啊，就吃不下饭去。哦、你比方得了厉害的病啊，这就吃不下饭去。 哦，还对、嗯，哎，小扁，我问问你啊，现如今你说什么病最厉害啊？ 禀大王，以现代的医学水平来看啊，都厉害。 怎么的都厉害， 哪个也没够瞧的啊、 哦、 感冒啊，鼻炎啊，灰指甲呀、啊、癌症啊，这都是治不好就危险的病，知道吧？ 这不是废话吗？什么病都治不好就危险， 那可不嘛。 你这 要感冒六年，这很严重的。 感冒六年啊，哎呦，这都感冒六年了。 灰指甲你变成灰胳膊，灰胳膊变成灰身子，灰身子变成灰脑袋，这人就完了，知道吗？ 我都变耗子了。 对对对，一步步扩散吗？ 我扩散全身都变灰了， 变灰了。 哎呦，你这话说的太大了，知道吧？ 是大的。 你给我看看， 给你看看、 哎、你给我看，你看我有什么、啊、你给我耗子木。 嗯， 哎，你别拽我，你别拽我。 嗯，看不得啊。肯定开的，肯定开的，别摸，肯定开的。 您这是给我看病？别的，您这，我怎么觉得不像是给我看病？ 怎么就是看病？ 您怎么这？您这像是给我驱魂啊？这是 说笑，说笑 啊、哦！ 根据刚才的我这号末来看， 怎么样？ 你这个病啊， 啊、 不重。 小病， 现在这个病毒啊，也就停留在皮下组织啊，动个小手术可以治愈了。 留病毒在哪儿？在 皮下组织 ，皮下组织， 嗯， 动一小手术， 那、要不治可就啊容易往下发展。 是，我就问问你，那在小手术它是怎么个小手术？ 就是在你的肚子上， 哎， 拉着你口，把你的肺呀、啊、给贴创可贴。行了，知道吧？ 你先等一下。 肺贴创可贴， 肺贴创可贴， 对对对，就可以了。 留给肺贴创可贴，那肺能贴创可贴吗？ 能贴。 肺贴 创可贴， 你这就是想杀了我呀？ 谁说？ 你在老寡人我的肚子上，你都划个口子，还小手术？来人呐，把这个庸医拉出去，浑身扎满织毛衣的针儿。让他假装刺猬， 你损不损呢？ 用游人观赏、啊、观赏吧。 谁看这个呀？我这为你好， 为我好。 嗯，大王息怒啊！此人确实是神医扁鹊，可容他回去想想，说不定能想出更安全的治疗您肺部和我嗓子的方法。 尤其是你这嗓子是最得治，你知道吧？好，来人呢，把扁鹊轰了出去。 大王，扁鹊求见。 哎呀，麻雀呀、啊，你又来了？ 谁麻雀呀、啊？麻、 啊，你不叫麻雀？ 扁、 哦，对对对， 嗯， 扁麻雀啊！ 哎呦， 扁麻雀，你来！ 我给压了。大王，您那个气色可不好啊！ 谁说的？我这，对了，我这气色确实是不好，但是我这气色是为啥不好呢？ 您不光气色不好，怎么口音还变了呢？ 就让你气的，你都气我都气成这样了，你说我这个气色能好得了吗？我肯定是不好啊！ 哦， 是把我气死啊！ 这回呀、啊，我觉得不是我气的问题，不是我气的问题，病的问题。病毒啊，我之前来说到皮下组织， 是 现在已经到肠胃了。在肚子上拉口子恐怕治不好了。 那我 现在啊，也在您这个脑袋上啊 哎，开颅，然后在脑袋上啊滴点风油精。 滚！就滚！出去！你跟我，你现在给我出去，我就愿意让你出去，知道吗？我不杀你，你就对你是莫大的一个恩人。滚！ 扁鹊连滚带爬出了宫，一个月之后他又来到宫中看蔡桓公，这时的蔡桓公脸已经黑了，扁鹊看了一眼连忙逃之夭夭。又过了一个月，蔡桓公就卧床不起了，他这才想起让扁鹊来给他动手术，但是扁鹊呢早已逃到了国外。可想而知，没过多久，一代君王蔡桓公就一命呜呼，他死得真冤呢，又给世上增添了一种新式死法，叫有病不治。后来啊，蔡国的大臣在国外遇到了扁鹊。 先生，您第三次来看皇宫，怎么看了一眼就跑了呀？难道当时你就知道没有办法治了吗？ 嗨，不瞒你说呀，当时啊，我已经知道皇宫没治了，所以呀，我也来不及说话，就走了。要不然，这时候治不好大王的病，那不是罪上加罪吗？ 哎呀，您真是神医呀！ 哪里，就是大王太固执了，我看不好他的病。 看不好他的病没有关系呀，您好不好帮我看看我嗓子的病啊？ 各位，您瞧出来了吧？这叫自作自受。蔡桓公本来呢还有的劲儿，扁鹊是几次三番，三番几次提醒他，可是他呢就是不听，结果小命不保，还落下了一个千古的笑话。您说这又能怪谁呢？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愚人有恒心，造梦有子孙，立下凌云志士梦想终成真。各位看官，说在很久以前，在王屋太行这两座大山的山脚之下，住着这么一户人家，家中的主人叫愚公啊，是个脾气很倔的怪老头。别人安家啊都在平原，他呢非得把家安在两座山之间。那么具体他倔脾气到什么程度了呢？咱们到他家里边去看看吧。 说我脾气倔，你才脾气倔呢。我脾气一点都不倔，谁要是说我脾气倔，我就堵他门口骂街骂三天。好像是有点倔了， 哎呦， 我这不叫倔，我这叫执着。 行了，老伴 呢？哎呀，怎么回事啊？ 哎呦， 让你别开前门，又忘了。前门是王屋啊，后门是太行山。当当当当，那个那个 了，我这行了。 对，你一开门，你撞着山上的岩石怎么办呢？ 哦，你这说的有点道理。那我回头我不开前门了，我开后门。 后门不说了吗？后门是太行山。 当当那个当那个 当当当，咱不会这两句唱了一辈子了。哎呀，这两天呢，山体滑坡，很危险。你开门，滚下泥土啊，沙石啊，把门给埋喽，怎么办呢？ 哎呀， 咱俩不是活埋了吗？别开门啊！ 不让开门， 那可不嘛， 就愣给咱俩关在里头。那你这玩意儿不行啊，咱家人也不能天天走窗户啊，是不是？左一个右一个走窗户，这也不像话，都怪你。你说你盖房的时候，你愣告诉说山区的风景好，要盖在两座山的中间，谁劝你啊？ 你都不听。盖好房子了，你又把门呢朝有山的方向开，现在连门都出不去。你盖房的时候你不知道吗？前面是王屋山，后边是太行山。 当当当当当当当，咱两口子真拼。哎， 我也觉得是。 哎，你说，哼，我去当初干那个决定。你不也同意了吗？ 我同意什么 呀？你这现在你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切，要我说呀，全家这一起行动吧。 干嘛呀？ 把王屋太行这两座大山那给搬走。 啊！ 你嚷嚷什么呀？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搬走啊！ 把山给搬走， 搬走啊！ 哎呦，我的 这是个治本的好方法。 是我这老伴儿， 从明天起啊， 老伴儿， 咱们全家男女老少一块儿，咱把两座大山给搬走， 哎， 把两座山挖成一小块一块，挖到别的地方，咱得给组装起来。咱们往往头上天外天，走走脚下一马平川。 我说老伴儿。这工程量是不是有点忒大了啊？我看呀，咱不如这样得了。我想一辙，咱们呀，咱先把两座山的山脚给挖空了， 然后呢？ 然后呢，在山脚装几千个大轮子，然后一块推，咱推到别的地方，把轮子再卸了，这不就省事了吗？哎。 哎哎，你这主意听着好像还可以哈。 哎， 那就这样啊，明天开始，咱们全家人是一起挖山。 说干就干啊！愚公一家人第二天一早就拎起铁铲，簸箕热火朝天，可就挖起山开来了。有人问起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呢，他们就回答是在改善生活质量。那，过了不久，大家伙都知道了他们的移山计划，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弄的是世人皆知。大家都纷纷嘲笑这个庞大的计划，消息就传到了临近村子里头一个叫做智叟的老人的耳朵里。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哎， 这还抬得起来吗？老伴儿，你带着喊喊耗子，你让大家鼓鼓士气呀，啊，好不好 啊？ 我这大点声是吧？那我喊头了，你喊，哎呦啊， 好好 啊，哎，走， 嗯， 同志们快放弃呀， 哎嘿，什么呀，都放下了。加把劲儿扛起来呀，啊！ 加把劲儿扛起来呀！ 哎呦哇！ 加把劲儿就扛起来呀！ 哎呦哇！ 加把劲儿扛起来呀！ 哎呦，老伴儿，咱们别玩命行不行？ 哎呦！那边那个就是歌唱家愚公啊，打搅了。 哎呦，我以为谁呢？智叟，干嘛呢？好久不见了，来，我们窗户爬进去喝杯茶。 得，那个我是老鱼头啊。听说你要把王屋太行这两座大山要移走，这个事儿啊，我可不好办吧？ 乐什么呀？我为人处事这么低调，怎么还是让你这个跟肚子里装了蛤蟆似的人听见了呢？ 怎么那么傻呀？ 怎么了？ 没事。 什么叫没事？ 你个笨蛋，你想过没有啊？这以你们全家人的力量和这个两座高山相比的话，那么好有一比呀。 嗯， 就这个蚂蚁要撼大树，你这一辈子，哎，也别想把这个山移动半寸呐。 咱俩谁笨呢？谁傻呀？ 嗯， 我这辈子办不到，我还有儿子呢。 哦， 儿子要办不到，还有孙子。 哎，你往哪儿指？ 还有孙子呢。 啊， 孙子办不到的，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呀，总有一天能够达成我的愿望。 嗯，倒是有那么点道理， 对不对？ 那么你没想过，要是你们全家人都挖山，都累死在山上， 哎， 谁给你生子生孙啊？ 我呀！ 你不是啊？不是，咱得往后传，有道理，有道理，老婆子。 你多干点，咱俩呀估计是不用往下传宗接代。 等会儿，您等会儿，凭什么我多干点？您这都划过去了。 不是， 不用我传宗接代了是可以，但也不能我多干点。 不是跟我比你多干点， 我凭什么跟你比我多干点？ 你跟不是跟我比你多干点， 那我是跟谁比我多干点？ 你跟咱们的大儿子大儿媳妇比你多干点。 我跟他们在一块儿，我为什么就得多干点？ 他们明天就不干了，他明天起专门在家生孩子，哎，这样的多生点为咱们挖山积蓄会不会 这样？要不然你我少来我也在家生孩子得了。 你一人跟家生什么孩子呀？你 那我跟着我 不用不用不用，咱俩在这干活。 你都不用我了， 不是、啊？ 你都不用我了。 你得指挥指挥 啊！ 我去喊口号。 对对对， 通知门前把劲。 你喊这个。你就喊这就行了啊，我们也喊不了那么高啊，你说这样好不好？ 哎呀，要不然我走吧，我看也没什么 啊。志聪，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什么，我说你何必一走俩大山呢？ 那怎么着呀？ 你在空地上挖大坑把它埋起来不行了吗？ 你有病吧？ 啊， 挖俩大坑 啊， 那挖出来的泥放哪儿啊？ 这你把这坑挖深点 啊， 一块埋去。 说都是人话 啊。你想想， 我想什么？我想那挖深，再挖深点，那不得 那坑不就大了吗？ 是啊，土还挖着的土还多了呢。 哦，你明白这个？ 多新鲜的、 哦！这样吧，我再奉劝您一句啊，一家人挖深实在是忒辛苦了，不如啊你就放出谣言啊，说这两座大山的山脚之下呀，埋藏着许多的宝藏，这样一来呢，就许许多多无穷尽矣的人来和你一块挖山了。 知道。我以为你是个笨蛋，没想到你还是个卑鄙的小人呢。我怎么能够平白无故、空口无凭的就去欺骗大家呢？ 不是他，我不是那替你想， 我至少 啊 也得画张藏宝图才像真的呀。 咱俩谁混蛋啊？咱俩。智叟自讨没趣，灰溜溜的从愚公的家里边走了。愚公于是更加坚定地实施着他的移山计划。而在此时，在遥远的天界，玉皇大帝从午睡当中醒来，被愚公的诚心感动，命令大力神的两个儿子背走了那两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这时开始，益州的南部直到汉水南岸再也没有高山阻隔。各位看官，这愚公就是有毅力啊，不过呢也多亏了天神的帮忙。这就是你下决心办一件事儿，宇宙万物的力量都会来帮你呀。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